谁在远方呼唤？啊，归去，啊，归去。山枣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一天一天又一天，驼铃声声呼唤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归乡路在何方？

超度红尘的飞鸟，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，变迁留少不及你有缘时的美照，那松土青纶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拂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化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负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烟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知多少，是否残存人未曾年少，往事仍看破尘嚣，是人看破

爱上弹唱母语，也爱上拒绝，我也小心翼翼，失去一些，失去乖张色彩，嬉笑没察觉，失去化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解，失去指尖与耳，它有力。

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高水跟随月如常 没人提及你的

小楼门口的那片操场，我们曾经懵懂的展望，宿舍里也聊得热闹太长，没有你今后我怎么

怨我入眼，乃怨我满里有懒倦，看我痴狂，还看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还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双眸失神，图我青春，似我缺阳拐杖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怨我百岁无忧，还怨我徒有泪流。阳光里。